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4集。半个月后，学校举行秋游，一大早两位老人就把云建威送到学校门口。霍逢君半蹲下来，亲亲云建威的脸。 宝贝今天玩得开心，注意安全啊。 云建威背着个包，里头装着零食、饮料和奶奶今天一大早起床给他准备好的便当。他点头，也亲了一下霍逢君，与两位老人道别。 爷爷奶奶再见。 直到看着小孩走进校门，两人才转过身离开。霍逢君叹了口气， 哎，孩子这阵子都不开心。 你上次不是气不过去，找了15楼那个老太的儿子和儿媳吗？结果他们还带老太上楼来道歉。我反正是瞧不上他们那副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没给好脸色。 给什么好脸色？碎嘴婆子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在小孩面前多那么多话，谁晓得他是不是故意的？ 哎，好好，你不要太生气。洪州不是说今天高荣和彭林要过来吗？要么我们就请人家在外头吃点好的，等微微放学后也接他过去。 听说他们家阿峰和微微关系挺好的，正好两个孩子见一见，微微说不定心情会好一些。 大人这边商量好后，在江南小白楼订了个包间。云洪州下午特地请假提前走，开车去车站接老友一家人。齐高荣他们这次进城还带了不少东西，一筐新鲜土鸡蛋，一只装在袋子里新宰的鸡，还有一袋应季的绿豆苗。齐峰也来了，帮着把东西放进车的后备箱。云洪州笑着说， 怎么感觉一个多月不见，阿峰又长高了？ 他现在呀，可劲儿窜个头呢，骨头长太快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疼。 今天齐峰穿的还算端正，外套里头套了件衬衫，牛仔裤洗得发白，鞋也干净。他背着书包，里头装着他平时记录动植物用的笔记本。 正巧可以顺路去接微微。今天呢，他们班秋游，下午应该可以早点回学校。 你把微微接回去以后呀，我这心里还怪不适应的。有微微在呢，家里天天都热热闹闹的，多好啊。 他最近都不是很开心。 齐峰把视线从窗外收回，彭玲问， 怎么不开心了？ 晚点再说吧。 他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到放学时间，校门口已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。云洪州在平时等云建威放学的地方等了半天也没看见人，打电话没接，想着小孩可能没听到手机响，云洪州便下车往学校里去，一边走一边注意找云建威。直到找进云建威的班级教室，教室里已经空了，只剩几个小朋友留下来陪老师一起打扫卫生。老师认得云洪州，看见他是挺惊讶。 建威的爸爸，您怎么来了？ 啊，我来接建威。 老师愣了一下，旁边一个小朋友已经脆生生回答， 微微今天没有来参加秋游啊。 云洪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 他没来。 建威不是请假了吗？这次秋游班上有几个小孩子没有来，我都让他们把请假条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签字了。 老师从文件袋里翻出几张纸递给云洪州看， 这是家长签过字的请假条，您看。 老师把云建威的那份翻出来递给云洪州，云洪州只看了一眼几乎气笑了。请假条底下的家长签字云洪州三个字，要说不像吧， 不熟悉云洪州的外人是基本上看不出来。要说像，云洪州也一眼就看出是仿的，且一看就是他儿子仿的。云建威写字很飘，笔尾总带点上翘，虽然这个笔迹确实模仿得很像，显然花了心思和时间练习，很难看出是小孩写出的字。云洪州心平气和地说， 老师，我觉得请假这种事最好是家长亲自和您打电话，或者手写一份完整的请假条，您觉得呢？ 哦，是，这样的确更好一些。 云洪州没多说，拿出手机打电话。 喂，妈，是我。今天早上你们送微微去学校了吗？她现在没和你们在一起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挂掉电话的时候，云洪州的手心已起了一层汗。他一边给自己大哥打电话，一边对老师说， 微微和班上哪个小孩关系比较好，麻烦您把家长的花名册拿给我看一下吧，谢谢。 老师忙去办公室拿来花名册，云洪州已和大哥通完电话，云建威不在他们那里。老师指了几个平时和微微关系比较好的小朋友的家长电话，云洪州一个一个打电话问，没有人见过云建威。这意味着这一整天，云建威既没有来学校，也没有回家，更没有跑去别人家里。老师在一旁紧张观察云洪州的脸色，男人的脸色发白，手紧紧攥着手机，手背爆出青筋。 袁先生，您看我们要不还是报警？ 云洪州抬起手，老师噤声，他转身快步离开，一边再次拿起手机打电话。 喂，小钟啊，你现在在警局吗？我儿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没人看到他。对对对，是，麻烦你帮我个忙啊。 齐高荣一家等了好久才等到云洪州出来，然而齐高荣一看云洪州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对，他打开车门走出来。 怎么了？ 云洪州不知何时已出了一背的冷汗，他脸色苍白，汗珠从额角落下。 微微不见了。 齐峰听到这句话，下意识从车里走出来，望着他们。齐高荣扶住云洪州的肩膀。 先冷静，报警没有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 一大早就，他根本没参加秋游，他可能是自己走了，是我的错。我明知道他这些天一直都不开心。 哎，大云，我们先不说这些，微微可能跑去哪些地方，你有头绪没有？ 云洪州简单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期间又给云洪桥打了个电话，拜托他帮忙找人。云洪桥听完后一句话没多说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但云洪州知道他会帮这个忙，且想尽一切办法。他早该知道儿子不开心，却还是忙于工作，没有仔细和儿子深入去聊。小孩并非无忧无虑，他也有心结，如果没人帮他解开心结，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发泄。他真的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离家出走，这对于云洪州来说是个莫大的挫败。但他没空挫败，如果他不能在今晚之前找到云建威，他可能真的会发疯。一行人决定先回云洪州家里看看。自搬去父母家住后，云洪州已经有一阵没回自己家，那边也一直空着。抱着小孩是不是心里不高兴跑回家躲起来的猜测，云洪州开着车火急火燎赶回家，打开门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没人。他的理智正在飞快地流逝，平时非常温和文雅的一个人，此刻已接近暴躁边缘。 还能跑去哪儿啊？